其实呢，就是那个就是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对待圣经里说诫命就是灯，是生命的法则。所以呢，你发现哈，一遇见诫命的时候哈，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你知道我们一遇到诫命的时候，人的天然反应是什么？对，不服，为什么？然后呢，到底是怎么样？不可能是这样，你知道吗？几乎的反应都会是这样的。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因为呢，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所以我们里边都有罪。所以呢，你看我们那个这个表现的时候哈，然后呢，今天的这一段里边呢哈，今天这一段里头呢，非常是考人的东西。为什么呢？认为基督徒哈，圣经里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这世上的光，是这世上的盐。他没有说我们基督徒是好人，我们基督徒是那个做好事儿。那都容易得多，认为呢，做好事儿、做好人，那都是人的观念。但是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就在想哈，而且他说这个灯要点在什么地方？要放在灯台上。老师说，我们一信主了以后，你发现我们圣经里说的没有错。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是怎样呢？怎样得生命？得生命是什么？悔改，信耶稣，罪得赦免，并领受所赐的圣灵，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这个我们都把福音背得很清楚了，对不对？你知道那悔改，我再问大家一下，圣经说的悔改是什么意思？ 要悔改，信福音。 那悔改是什么意思？大家能给解释一下吗？如果我发现这块是很关键的一个地方，认罪。认罪是悔改的一个表现。还有呢？ 还有行动，光认罪没改。 就是说认罪，因为你就是是基督徒的话，你每天也要悔改吧？是基督徒就不用悔改了吗？ 所以呢，所以我现在就是现在得要先明白什么叫悔改。如果是认罪呢？认罪呢，是不是悔改呢？然后刚才那谁提出来了，那个也会提出只认不改，这个算不算悔改？不算。那什么叫悔改？ 不信算 不算？不信的话算不算悔改？ 不信算不算是罪？ 哦，不信算不算是罪？哈。又不信了哈，那就那不信就是不信，那叫离经叛道了，信了又不信了啊。悔改，我不知道大家能够用一个再解释一下吗？悔改，因为这个很重要。 是与神和好，恢复和神的关系，那 怎么包括？跟神的那个恢和好，和好，回转， 让神做主。 让神做主其实呢，那个真的是悔改这件事情的话，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那个原文的时候，我不懂希伯来文，但他们说那个原文的意思是 U turn。我知道你们都听过这个解释哈，他们凡是懂原文的都是 U turn。你知道，我后来在想，什么叫 U turn？ 你看那个我们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怎么样才算 U turn 啊？那个，我在想 ，U turn 呢，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如果你只是认一个罪行，比如说我，比如说我淫乱，但是呢，我呢现在悔认罪了，我也不淫乱了，这个算不算悔改呢？其实呢，这又能算悔改，又不算悔改，你知道吗？不一定是 U turn。你举个例子，我跟大家讲过，我小的时候，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特馋，然后呢，喜欢偷好吃的， 然后也偷了我的那个就是侄女的一个苹果，然后被我大嫂抓住了。然后呢，那个后来的时候搞得我很没面子，你知道吗？人我都十多岁了，他还是我们学校老师，所以他到处说我是个贼，你知道吗？所以搞得我妈妈也没面子，我全家都没有面子。而且呢，我妈跟他吵架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听到了，他就在那儿那个跟我妈妈讲，你儿子将是个贼，将来必要那个进监狱哈，然后怎么样？我妈妈说你这样说他，那个我没在跟前儿，我那天放学了，我一般放学都不敢回家，你知道吗？特没面子，这事儿以后哈，我也特别的后悔。然后我就听到他在说，我妈妈就求他说你不要这样说，他也是你的亲戚，他进了监狱做了贼，跟你有什么好处呢？你知道我听了那话以后心中非常的伤痛，然后我就决定，因为我妈妈让我妈妈这么爱我的人居然是这么受苦，我就决定我再也不偷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偷了。你们说我这个行为是不是悔改呢？ 是 吗？哈，是不是？其实呢，这个不是圣经中说的悔改，因为呢圣经说的悔改是 U-turn， 我只在这一件事上 U-turn 了。我在这一件上 U-turn 的时候呢，我的整个人生呢并没 U-turn， 我不偷了，这是真的。我虽然不信主，我这事儿不偷了，但我别的坏事还干。所以呢，你知道 U-turn 是什么意思呢？ U-turn 是说过去我做主，今天耶稣做主，这也叫悔改信耶稣。这一个 U-turn 整个一个颠覆了，因为过去你全都是我说了算，我觉得对的就对，我觉得不对就不对。你发现这是整个的一个悔改。什么叫悔改？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有好多人哈，老实说，我真的跟大家讲，悔改这一步非常的重要。我一直到今天我知道好多人还没有悔改，为什么呢？认为圣经里说人若不悔改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是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那我们再说从四喜约翰那块怎么说呢？四喜约翰说什么？他一来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是必须的，悔改不做的时候你进不了天国。你可以信教，但你不能进天国。什么意思呢？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就是神的灵在你里边运行的时候，整个主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你心里，你的心整个变了，你知道你的心一定是整个变了。神的国是很有能力的。你过去的那个是什么？过去我们的心中是一个黑暗的国度，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是谁做主呢？圣经说得很清楚，好像是我们做主，实际上是魔鬼做主，实际上是罪做主，但我们不知道而已。但实际上是我们好像是自由的，不是自由的，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所以好像是我什么都说了算。实际上我们的情欲捆绑我们，实际上我们是什么？魔鬼做主，我们属魔鬼的。但是呢，你知道神的国一更换的时候，你就什么呢？神的国做主了，就是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做主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后来我就在想，到底这个悔改是什么？我以前一直呢，就说这些年我越来越清楚的时候，神也让我表达非常的清楚了。你看我2004年10月12号那个不是2002年。先从2002年，我用我一个经历讲。2002年的时候呢，我是那个3月31号受洗，我是穷途末路的时候，遇到人生的难处的时候，我决定投靠耶稣，信耶稣。你们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悔改？还没有。为什么呢？认为我有个难处，我只是要求耶稣帮个忙，我现在寻求耶稣了。过去我是对宗教一点不感兴趣，对有没有上帝我就说没有，不管他有没有我都当作没有，认为我不需要他。现在我感觉到我需要他了，所以我决定去试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神，耶稣是不是真的，我去投靠他。认为人都跟我讲说耶稣呢是不会拒绝你的，你看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在圣经里管这个叫做什么？寻求神。你看耶稣在地上肉身中的时候，有人得病了去找耶稣，耶稣医治了他，这些人是什么？这个叫寻求神，这叫寻求神的怜悯。所以耶稣呢，10个长大麻风的怜没怜悯他们？怜悯了，对吧？10个都医治了，但得没得永生？得没得救？只有几个得救了？只有一个得救，那一个回来来拜他。你们知道拜他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今天对拜不理解了，拜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主，我是什么？ 我是仆人了。所以你知道吗？那一个改变，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的去，那个人就什么进神的国了。所以呢，我当时没有，所以这也是困扰我的。那我后来投靠进了教会，进了耶稣，在我身上有没有恩典呢？有很多，我的祷告蒙垂听，还有什么？但有一件事我一直跨不越，我跟耶稣没有什么直接的交流。不瞒大家说，那些年的时候我在教会里的时候，也读经，也祷告，甚至代查经。但是我跟大家讲，我的心并没太大的变化。为什么呢？我还做主。凡事我都做主，只有那些我觉得对我有利的我就做什么，凡是圣经的教导跟我觉得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听，凡是觉得对我没有好处的，对我不能带来利益的我就不听。所以那时候我还继续撒谎，我知道撒谎不该，但是我总找借口，我说这谎不撒的话亏吃大了，我又没伤天害理，没事儿，你知道吗？在神的诫命上的时候，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来分析他对还是错。我一分析他对和错的时候，就是我是他的主，你知道吗？那个当然我们可以查考圣经，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发现耶稣从来都愿意让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不让我们似是而非。但是我们要存在一个说，我决定，我决定，即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决定听不听你的时候，我跟你讲，那就没话说了，认为你就是主了，耶稣不费那个事儿的，所以特别有意思。但是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在教服侍也很多，但是有一点，我没有缺据。神的国，我常常说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样呢？然后呢，他们说耶稣跟他们讲话，我就说耶稣讲话了，说中文还是说英文呢？你知道吗？总之来说很纳闷儿，人家那个说的那些交流，我很盼望，但是呢没有。那一直到什么时候？2004年10月12号，那个时候我决定让耶稣做我的主了。我真的，我什么行为都没有改变，大改变。但是我真的是决定，我说我这么多得罪神的事儿，我决定了让耶稣做我的主，我悔改。我就这么一个决定。那天我一直跟大家讲，神的国我就进去了。那个神的国是极有能力的。如果你重生了哈。大家，我不是说你重生一定要发热，一定要说方言，一定要什么，没有。我那一天的时候没说，没有任何的表达啊，甚至也没有什么发热哭笑，没有。但那一天的时候我的心改变了，一个圣洁的能力进来了，一个国度进到我的里头来了。然后呢，那个主人真的是变了，因为你一让位他就进来了。所以呢，那个我跟大家讲，所以我说我的重生的过程走了到哪儿的时候呢？走到2004年10月12号的时候，2年多，我走到重生。大家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都没走进迦南地。我跟大家讲，如果你不悔改，神的国不会，你不会重生，完成这个重生，你也不会进到什么神的国里头。认为什么？主耶稣凡凡讲的都没有讲入教这回事，主耶稣凡凡复复的讲都是什么？神的国。你看，从四喜约翰讲说，你们要悔改，悔改怎么样？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那意思说，你现在悔改就要进神的国。然后主耶稣来了怎么说？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那么那个使徒们出去传的福音是什么？所以那你说这个悔改要不要一直的悔改？又要又不要。如果你一直决定耶稣做主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说的那种悔改了。但是呢，你天天改变，悔改的表达呢是天天都在变，但是呢，悔改的那个决定，耶稣你是主，我就是什么，我听你的，我不听人的，我只听你的。只要我能让我明白是你的意思，我就服下来。只要你有这个心的时候，哈，你跟神有这样的心的时候，这个就叫悔改。神就一定会怎么样，就会把耶稣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呢，让我们进到神的国中，就神的灵开始在我们里边强有能力运行。所以这个你们就理解了哈。所以呢，现在我们来了，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可以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一旦知道了是什么意思，你要不要遵行，那也真的是考人的，非常考人的。 所以呢，信主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呢？我跟大家讲哈，今天的时候，耶稣给我们生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给我们生命呢？上帝给我们生命是在我们决定耶稣你是主，我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你放心，神的国就会进到你里头。但是下面的时候还有什么呢？还要什么？顺服圣灵，不顺服肉体。所以呢，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真考试，你是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在考验中。你是顺服圣灵了吗？还是顺服肉体了？但是你要不顺服的时候呢，会有苦头吃的。但是呢，顺服的时候会有喜乐的。所以呢，这些诫命都是给谁说的？都是给神国里的人说的。所以呢，要没有神的国哈，根本就没决定自己让耶稣做主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其实呢，圣经对他用处不是很大的。大家理解吗哈？所以呢，你知道吗？圣经都是对哪些人有用呢？神国中的人，认为那叫天国的宪章，那也叫什么？那个整个灯就点起来了。认为你这么一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所有的关系就开始变化了。你看，就这么三层关系哈。刚才我们说了，刚才信主得生命不是人一下子就能看见的。但是呢，当你这么样一顺服神的时候，婚姻关系改变了的时候，人就能看见了。然后呢，接着的时候，你跟儿女的关系改变的时候，人就能看到。这就叫灯点在了哪儿了，摆在了哪里？灯台上。人家看的是你的生活，人家没有看不见别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有耶稣的生命，你真的是神国中的人，你一定会守神国的诫命。认为什么？认为那是信的标志。信的是什么？信就是说，大家今天我发现有个信，我们有一个什么，我们有一个错误观念，信有点像是圣诞老公公，我信你，你就给我送礼物来，但是我的生活你别管。 No，那不是圣经教的信。圣经信的叫做说，我死在罪恶过犯中，你是我的主，你来拯救我，让我混乱的人生开始什么归位，建造起来。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看诫命。所以那你们就知道很容易了。婚姻哈，这件事情，婚姻的这件事情，如果没信主的哈，那个婚姻那个时候，那个婚姻的时候一定有毒，一定有问题，有毒，中毒。中毒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大家记得哈，原初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呢？没犯罪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上帝造完人，第一个人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婚姻关系。你发现不是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你发现今天我已经一下子就穿到了咱们中间，这个顺序很有用的。那个顺序，圣经的顺序，你要细问神的时候非常有用。这块没开始讲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对不对？先讲的是什么关系？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认为上帝造完人的时候，第一个关系立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根基，也是儿女关系的根基。但是你发现我们作为中国人的父母，我们已经犯了第一个错误，我们把孩子放作生命的中心，家庭的中心，我们已经走错路了。实际上我们那么做的时候已经伤害了孩子。因为什么？认为婚姻这块的关系，我们中国人特爱孩子，但后来我发现我们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没有真理。认为你看到的时候，我们花在孩子身上多少时间，我们花在彼此的身上的时间有多少。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本末倒置。我不是说不要花在孩子身上，而是说这个顺序。你发现我们现在好多都说我把孩子弄好了就好了，然后管他呢，夫妻关系亮亮亮亮。我告诉大家，你这个观念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了。你夫妻的关系能够下上功夫了以后的时候做好了，你的孩子就是什么？你孩子就是在一个什么，就是不漏的屋子底下。认为第一个被破坏的关系是什么？夫妻关系。而第一个建立的关系，上帝创造的关系，就是那我们刚才知道，你知道吗？而且罪人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的时候，最受到的那个最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夫妻关系。 你看亚当没犯罪以前的时候，亚当怎么说？亚当说那个提到夏娃的时候，见到夏娃他怎么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实际上那时候说什么呢？这时候他看到夏娃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所以有没有自私？但是他犯完罪了以后，吃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怎么介绍夏娃？你们还记得吗？啊，你赐给我，上帝，指上帝，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你发没发现已经完全的就是什么？就是自私的。他诱惑我犯了罪，责任全在他，他该受惩罚。有没有当初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没有这个了？没有。而且神说了，当那个犯罪了以后，第一个审判，那个很重要一个审判临到夫妻关系中的时候，说什么？妻子必怎么样？恋慕你的丈夫。那个恋慕，大家都说这个词儿很好啊，恋慕丈夫不是挺好这个事儿吗？但是你知道吗？我知道有一个老师来讲课的，是华生来的。那次我上了他课，他说这个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用恋慕来辖制的意思。 对 呀、 啊，整天看他 手机 跟人讲话。 对，你知道吗？恋慕是一种手段，他是一旦犯了罪以后，妻子的心意呢是什么呢？借着恋慕来辖制丈夫。然后呢，圣经更直接了，丈夫呢爱不爱妻子呢？不是我骨中的骨肉中，是丈夫就辖管辖制妻子。所以你去看看，所以呢那是什么？那个是那是一个什么？那就是犯罪以后，人犯罪以后婚姻关系所受到的伤害。所以耶稣的救赎先从哪儿开始？所以你就会发现哈、啊，那待会儿我再回答那个。所以你这些话一定要听，你要不这样做，那个救赎临不到你的婚姻中。认为你婚姻中的救赎必须得用上帝的方法来做，你不用上帝的方法的时候，婚姻关系不会改变的。那我们再来继续讲，一会儿再讲这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哈。所以呢，你看到没有？而且为什么先讲妻子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你要得回到起初，咱们来看到创世纪第三章。 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咱们看神的审判。第一个被审判的，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上帝。那么上帝讲话的时候都弄明白了以后，全都弄清楚了哈。然后呢，上帝神的从十四节开始，我们先来读蛇的这段，一二，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做了这事， 就 必 受 咒 诅， 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就到这儿。这个魔鬼是不是是一切的魔鬼和蛇是不是一切的那个这个犯罪的起头，对不对？是最重要的罪魁祸首，对不对？所以他们受的审判是怎么样呢？那个蛇的审判我们今天都见到，我们不知道蛇原来是什么样子，不过蛇今天是这个样子。那你可能会说，不是魔鬼吗？但魔鬼附在蛇身上，蛇也跟魔鬼配合了，它是被造的。所以呢，它是应该归谁管的呢？蛇应该归谁管？应该归亚当管。但是它却什么？被魔鬼使用。反正这块到时候我不继续往深里头揪了哈。但是呢，蛇显然也有责任，要没有责任的话不会什么，不会审判他，然后咒诅他。然后呢，接着说那个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他要伤你的脚跟。这块说的是谁呢？这地方说的是耶稣和什么？魔鬼。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伤没伤魔鬼的头？所以判了魔鬼的死罪。所以魔鬼是什么？在十字架上彻底的是什么样？失败了。所以呢，那个然后呢，但耶稣受没受伤？耶稣也受伤，十字架的刑罚。所以呢，这个地方都讲了。我们再来看接着该是谁了。是不是男人？ 女人 为什么现在接着审判女人？ 第二重罪， 你说的太对了啊！认为接着是谁？不是男人先犯了罪，是女人先犯了罪，所以救赎也要先从女人要告诉她怎么做。你知道特别有意思，我就觉得圣经哈、啊、真是奇妙，他的那个你看犯罪造成的结果是这样来的，然后救赎也要从这个什么，先打败的是谁？魔鬼，然后接着的时候吩咐也是什么？婚姻的时候吩咐先吩咐谁？女人。所以呢很有意思，你看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出没出来？这是什么的后果？犯罪的后果。原来所以呢今天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些丈夫对你这些，你不要觉得只是丈夫的事儿，这里头有罪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再看到亚当，我们再对他，所以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认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弟兄们，咱们那个工作辛苦一点哈，如果你工作不辛苦，那说明呢有两样东西，你工作不辛苦，一个呢是说你真的靠耶稣得了赐有了被救赎了，还有另外一个你懒惰，否则没有第二条，没有第二条，认为就是这样的。你对，这是必须工作的。这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认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就是职分。然后但是呢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不汗流浃背。我真的发现有不汗流浃背的。为什么？认为耶稣救赎我们了，否则真汗流浃背啊。但是呢一时的汗流浃背别着急，也是救赎的一开始。我记得我都信主了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汗流浃背，我都那时候就天天有时候心里觉得被压得很呢，我想向前是深有体会的哈，真的是啊，法老吹得很急啊啊！我觉得那个你们的老板还是好的呢，你知道你要碰着不好的老板，你那真的是啊汗流浃背啊。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不会是一直的，不会是一直的，耶稣的救赎哈、啊，一定是借着这个要把我们带出来的，嗯，好吗？这位回答了你的问题吗？那个金融，啊，这是有顺序的，好，是的。然后那我们来看，我们再来回答看，回到刚才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真的棒！我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哈、啊，神不怕你问的，只要你真心要愿意遵行哈、啊，所以我就发现呢，那个。感谢主，感谢主。嗯，好了，我们再来回头看哈。所以呢，大家呢知道哈，这个叫救赎的良方，这个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你要是从来没跟耶稣立这个约，说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去做。你要不做，你还没有重生哈。认为什么呢？悔改是必须的，悔改没人强迫你。啊，真的不是靠行为得救，真的是就是我真的我看到很多人的重生哈、啊，他就是在信主的时候就决定让耶稣做就是生做主，有这个心就成了，甚至你还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你相信他，认为你知道你有罪，知道你不能自救，所以耶稣来救你了，这个你必须得让他救你，那个实际上是让耶稣做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救我。如果你不让他做主，实际上说你别救我，那个不叫信耶稣，信耶稣是说你救我好吗？这个是必须开始，如果你那都有了，今天就对你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哈，现在呢这是一个救赎的良方，特别是婚姻中，如果你婚姻有问题的话，然后呢婚姻中你一定要听，这就是良方。但是呢良方记住了，各听各的，妻子只听妻子的那部分，丈夫只听丈夫那部分，儿女只听儿女的部分。为什么呢？认为你不能替别人去做，认为你也帮不上忙。所以呢救赎是什么？救赎是一对一的，你知道吗？耶稣你知道小青你知道吗？耶稣救你是一对一的，不马虎的，都量身定做的。他不会呢就是说他说我一个人就够你就够用你救你，不需要别人帮忙，你也帮不上别人的忙， 因为那个人不让我做的时候，耶稣不会强制的，啊，所以呢，婚姻的东西就这地方就是说，神出的良方，第一个良方是对妻子说的，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如果你没有耶稣的生命，没有认耶稣为主，这话根本他不对你说，因为人间的学问不讲这个的，人间要这么讲就是个傻瓜。你去对任何一个人讲，妻子讲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他说你是个傻瓜，怎么可能呢？他有些地方比我聪明，但是我告诉你，妻子对丈夫那点软肋都是一清二楚的，他那点还不知道了。我跟你讲，真的，旁边的人、外面的人可能把他看到就是说像个人物似的，但是你还不是一眼就看穿他吗？你一结婚了以后，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了。但是呢，上帝就说，对，良方就是顺服的，但是顺服有一个条件。有两个前提，圣经里其他部分讲过，顺服神不顺服人。如果他让你做的违背上帝的命令，你不要顺服；他让你撒谎，你不要去做；让你淫乱，你不要去；让你偷盗，你不要去。但是你看看你们的丈夫有几个是这样的。他让你发怒，他让你发怒的时候呢，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不要发怒。你说的太对了，他让你发怒，你要顺服神不顺服人，不发怒，就是不发怒。你发现上帝的道多好。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除了他让你做的事，你在圣经能明确找出来说，看上帝不让我做，否则你都要怎么样？顺服，你都要顺服。你说这个不是让人死吗？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做的时候，上帝就给你能力。认为什么呢？认为你顺服他的缘故，不是他值得被顺服。你让你这么做的时候是顺服谁？神。耶稣说你顺服我，我就祝福你嘛。但你说他都没变呢，他还天天更糟糕了，没关系，他糟糕上帝对付他，但你能祝福啊。今天最大的难处，妻子都知道先生的那一点点的那个毛病在哪儿哈，所以呢就要来做他的主。这个东西你吃的苦是无数的，你为什么呢？认为圣经里早就讲过了，认为先造男后造女，他的不一样，身体的结构也不一样，然后呢整个的人的那个状态，认为什么？认为亚当是什么？先被造的。所以呢妻子呢是什么？是在婚姻中，我没说在社会上啊，我说婚姻中他是什么？是他的帮助者。所以在婚姻中的时候，秩序就是这样，秩序不能变。我知道你们都做的，你设计一个手机的话，这头就得是头在上面，不能够反了，你要都装反了它就不行了，达不成目标了。所以上帝先造男后造女，婚姻中丈夫是头，然后呢妻子，待会儿我再讲丈夫那部分，你们不要管丈夫那部分，先听好妻子这部分。你就是我，如果你见到你的丈夫的时候，你心里就是说不要等到行为上，甚至你心里看到他就不服的时候，你就要为自己祷告了。哎，那你说你这意思是说丈夫我什么话都不能跟丈夫商量了？错。什么叫帮助者？帮助者就是说你要把你所有的智慧都用来什么，来跟你的丈夫来补他的缺，来跟他说。大家有一个例子，我用一个例子来讲讲，使你们别走极端哈，别说从此以后我回到家里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然后呢丈夫让你做啥坐下你就坐下，不让你坐连坐都不坐了，那你就曲解了上帝的话了哈。那个大家还记得大卫曾经有一次的时候，有一个人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拿巴，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拿巴是一个什么人？他说拿巴是一个是刚愎自用，是一个又骄傲又倔强又无知又愚蠢的一个人。然后他还有个妻子，长得又漂亮又聪明哈，所以呢很有意思。所以拿巴，所以他的妻子是什么意思？他的妻子叫亚比该，他的亚比该又漂亮又聪明又有智慧， 然后呢，有一件事儿有一次发生了。大卫呢，那时候在被扫罗追杀，就在那个做那个什么了，做那个土匪了。但是不是那种杀人放火土匪，就是说占山为王了。所以呢，他下来的时候呢，但是他这占山为王不那个不祸害人，保护人，所以呢，他都是跟他的人都保护拿巴的仆人。拿巴是个大财主，所以你别看哈，不要认为这人有钱有什么就一定有聪明有智慧哈，或者官当的大就是那不一定。所以呢，不要从外看，他就是圣经里说他是又愚蠢又倔强又骄傲又什么。但是他的仆人在那放羊的时候，大卫呢和他的那个手下的人常常呢都帮着看护，不让强盗抢，也不让野兽吃，照顾他。然后呢，最后呢，他丰收的时候，剪羊毛的时候，大卫派两个人去跟他说，说是，说得很客气，说你的仆人大卫，说是那个我们一直都照看你哈。看看你现在都这么，这是个喜庆的日子，你能不能够给我们一点点那个什么哈，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吃的礼物啊，这样的。你知道拿巴怎么说？拿巴说你是谁呀、啊？你这个是个贼，是个那个是一个到处被抓的贼哈。说你什么类似侮辱了他一番。所以这两个人回去了以后呢，然后呢跟大卫一汇报，大卫说好，他是该死的。我们这样对待他哈，他说我指着耶和华发誓说，今天要不把拿巴家里所有男丁都杀尽了，我那个我就说那个神，愿神重重的罚我。你要一起誓哈，以色列人的时候一指着神起誓，那就是下定心意要这么做。但是那仆人呢都知道这个拿巴是一个愚蠢的人，所以你可见亚比该在家里虽然不是头，但亚比该在家里的影响力很大。你要真有智慧的人，你会发现哈，你不用做头，你都有影响力。妻子就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哈。结果呢，那个谁，你看那个智慧的妇人，圣经里说她的丈夫心里依赖她，她的儿女都称她为有福的。你知道吗？这叫智慧的妇人，不是做老大，但是却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就叫那个什么。结果呢，她仆人就告诉说发生什么事。你知道亚比该怎么做？哎，我如果考一考哈，那个没听过这个故事，有没有人没听过这个故事？那个舒月听过这个故事吗？啊，没听过。好，就问你，如果你这种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啊，就是说那个，假如你是亚比该，反而是那个拿巴已经把那个大卫的人骂回去了，然后呢，你听到这个故事了以后，这个事情你会怎么做？ 大卫不是起诉说要把他们干？ 对，那他还不知道这事儿呢，亚比该还不知道。 哦，我咋做？ 你咋做？ 我知道咋做。 不知道咋做，那就啥都不做了，是不是？ 啥不做，他会主动去跟大卫说什么？如果是说我知道大卫，比如说。我是大卫的妻子，我可能很了解他的性格啊、他可能会做出一些那样的事儿。可能我会。 你怎么办？ 会劝他，就是把，不会让他。反正我不怎么赞成。 不是，亚比该是拿巴的妻子。 不是，他是拿巴的妻子，不是大卫 的 妻 子。 对，拿巴的妻子。 没看过 你觉得怎么办？ 拿巴是谁啊？ 拿巴就是刚才侮辱那个大卫的和他仆人那个、 哦、 那个财主。 他是侮辱大卫的那个 仆人 的那个人，他是那个 财主 的妻子。 对，财主的妻子，你会怎么做？ 哦，那我肯定会说他呀。 说谁？ 说这个丈夫呀。 说拿巴了哈。你看嘛，你看，通常大家都会这么做。那你说拿巴会怎么做？拿巴会听他说吗？拿巴搞不好还给他揍一顿呢，你知道吗？拿巴就是拿巴嘛，他就。 我觉得说要有方式，不是我说劝解，不是说好像就是当面的反对他。可能会以一个别的事情来暗示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温柔的去 说 哈。其实这已经有点智慧了。你知道亚比该怎么做？亚比该知道她丈夫的性格，说都不用说了。所以亚比该直接的时候也知道大卫会怎么做，因为呢，你知道这么大的侮辱，所以亚比该直接呢就背上驴，然后就拿着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就去迎接大卫。他知道大卫一定会来的，然后呢，他在半路见到大卫了，然后就匍匐在地，然后就认罪，替他丈夫认罪，然后最后把这些送给大卫了，然后也告诉大卫说：“你别流人血哈，神会 该处理神会处理的，但是呢他说你不要，你是一个认识敬畏神的人，不要流他的血，使你自己在罪在身上还有罪了哈。他说呢愿上帝祝福你，结果大卫说这个人是有智慧的，然后呢接着呢大卫就带着人回去了。结果呢回去以后一直到他丈夫那个又喝酒又庆祝的，等到酒醒了他才告诉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的丈夫最后呢就是说那个被那个神击杀了，就是说后来得病就死掉了，然后这样。所以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做有智慧的。你这才旧约的妻子，我们今天蒙救赎的妻子，我们会有多少的智慧在里边？如果你如果就像辉言讲，你一听说什么顺服他，我得要想想他出的主意向来都是不如我好，那个这就没神的话在这地方就没有用了，就是顺服。如果他做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哈，你说神我顺服他唯一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你吩咐了我，所以我就要什么顺服他。但是呢你要不要有些事帮他呢，要补漏，要不要那个要不要跟他提建议呢，要。其实呢我们的丈夫哈，我们的配偶像拿巴的还不多哈，但也有点拿巴的性质哈在里头。拿巴里边每个男的都有哈，我跟你讲都有点拿，但不一定那么极端了哈。所以那你怎么办，你就是补他，然后呢同时给他足够的什么，就是说在非原则上的时候不要在罪上有份儿，但是呢老实说家里的有一些事儿都没有什么大不了，都不是说圣经明记载不能做的，你们承认吗？但你们非要较这个真儿，较这个真儿损害多大呀，你知道吗？所以呢我是说这一点哈，这是给妻子，如果你要对这话说阿门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蒙福了。所有做妻子的，上帝是说谁听我话谁蒙祝福，上帝没说谁听我话谁受祸害。所以呢你的丈夫不要期待他变，你这么做的时候他可能改变也可能不改变，但是你这么做唯一的原因是什么，是谁呀，耶稣。所以你说我相信他，我心里就是靠这个，我就相信这个。所以这个咱们再来看第二下面十九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咱们弟兄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包括我自己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哦，常常说我没有苦待我的妻子啊，我告诉你，你不一定打他才叫苦待他，你不理他就是苦待他，你没有跟他去交流，没把注意力放在身上就是苦待他，然后你跟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是苦待他，你不用打。 那女的也是这样做呢，如果要是女的这样对丈夫呢，就像你所说的不理他 那就不顺服了，那不理他就叫不顺服了。那太太喊你一声，你连都理都不理，那就叫不顺服。你知道太太叫不顺服，弟兄这么做叫不爱。所以呢，我真的考，真的弟兄们，真的咱们不要那个为自己找借口。过去我也常找借口，我是说，你看我也没打他，我现在也挺好的，我也是那个，我还没有那个什么。不，我今天上帝要问我们的一个心，就是说，你问问你的心。你爱他吗？爱这个词里有情感的，如果你的心里头没有像恋爱的时候那种感受，或者说那样的愿望去爱他的时候，你已经有问题。你不一定要什么，认为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这样的，他说你要爱他们吗，他没有说你要什么养活他就行。我想我们中间还没有几个那个那么糟糕的，但是你会发现弟兄一结婚了以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所以这是要人命的。我那你说你现在怎么办，我真的常祷告，我说我没有爱，我不用等我妻子说你没有爱的时候我才说我没有爱，我说我没有爱，但是主你我愿意顺服爱他，我愿意认为你说了我就要爱他。但弟兄爱姐妹还有一个前提，不要像亚当爱夏娃一样。你知道亚当爱夏娃，所以呢他呢妻子上帝说不能吃的果子拿给他吃他就吃了，你知道吗，为了什么呢，认为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认为那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太太让做啥就做啥也不行，先生呢得要自己负责任。所以呢亚当受审判是为了什么，听了妻子的话，没正确的话听了。所以呢我弟兄圣经里没有说弟兄要顺服太太， 没有啊，但是说要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弟兄对神的话相对来说更容易掌握一些，认为他掌握教条的东西掌握的比较好。所以呢，弟兄们，但是呢，凡是即使我们太太再爱他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如果违背神的话的不能做，只有这么一点，否则你就爱他，你不用什么都听他的，但是呢，你要爱他。你知道爱这个意思呢，就不是什么都听他的意思，你还得要做主的，你得负责任的，弟兄们要负责任的。我说的这个地方呢，说不是叫顺服妻子，叫爱他。你会发现我们要做的什么，多关注他，多去跟他交流，然后呢，这个就叫爱。但是呢，不要全听，一个人丈夫要全听妻子的，我跟你讲一定有问题。因为呢，不用说，因为亚当所犯的错误，今天我们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就犯了这个错误，你以为我们是谁呀？我们今天常犯的也是这种错误。谈恋爱的时候什么都干，你知道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当然不认识了，陈梅说去偷个白菜，我就去偷了。然后说那个我本来没偷过，你知道吗？最后偷了还是个烂的，还被批评了一顿，紧张你知道吗？太紧张了。然后看到那花，就是说给我摘过来。但是我现在信主了，不干了，你知道吗？他说摘过来，我说我给你买。 我没有让你摘。 有，最近在街上，当然不是到人家园子里，街上看到了以后，还让有时候看到街上的果子，也说这摘下来哈。我说不行，我还是爱你，但是这不行，你知道吗？所以弟兄们得在神的话上得站住了。对不起啊。 我只是 不是他试验一下我，看我爱不爱他。姐妹们常常试验我，但是我爱他。真的，现在我可以这么说，我一旦心里没有爱的时候，我去祷告，我祷告说上帝我爱他，因为你说让我爱他我就爱他，所以呢，那你得帮我。我告诉大家哈，幸福，你这么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不要认为别人讲了说你得什么好处去顺服神，而是说你就说神说的我就顺服了，上帝说我就给你能力，你知道吗？今天呢哈，那个常常我们顺服神的时候都是听了人的话，不是听了神的话，那个上帝不喜悦的。为什么呢？认为呢最后这个人不见了，你发现大家就都走歪了。我们应该有一个心，就是说什么，上帝是不是这么说的？如果是这么说的，我就 yes amen， 这就是悔改。你悔改，上帝说我看见你了，我就要祝福你。为什么？救赎嘛，因为耶稣是救赎嘛。所以我们对神的命令哈，如果不用这种态度，你得不着什么太多的好处。哈，一见着了就说哇甚难听。那你信耶稣了，他是主还是你是主？他懂还是你懂啊？当然了，你可以问问题，你比如说刚才那问题就好，那说顺服自己的丈夫什么事都顺服吗？让你犯罪也顺服吗？不，因为圣经里说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总律总纲都在这地方，所以这个都是 overcome 这些。但是除此以外呢，所以那些不顺服的心就是从罪来的。丈夫不爱妻子的那心，老实说，做弟兄的你要管好你的眼睛，管好你的心思意念。你说我没淫乱呢，但是我跟大家讲，你的眼睛常瞟那个漂亮的，或者说你觉得漂亮的常去看，不管住你的眼睛，不管住你的心思意念，就是犯罪。你就不可能对你太太的爱就那么深，你慢慢你都流走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叫什么，就是淫乱。你这情感就这么多，你就乱来都没了。所以呢，不要等到那一步了才呢，爱是什么，真的是叫人死的，所以你就得管制。真的，这个神的话是救赎我们脱离这些，好吗？夫妻这块的大家可以了吧？如果你们纯心要的，主会教你们的。真的，你要是我说我要顺服丈夫，但我发现丈夫在这块有个漏洞，我该怎么做？有时候神就会给你一些 idea， 如果没给，就让他去做了，因为那些事儿都没那么重要了。都不是那个说，或者你找到神的话了，说看违背神的话，然后呢那个时候你就没罪了哈。好了，做儿女的哈，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认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先说这部分。 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我发现圣经太棒了，所以圣经要不能断章取义。这个地方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认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个地方有个凡事，还第一个总纲就在那儿。如果父母让孩子的做的违背神的命令，比如说像那个孩子信主，小的时候信主，父母不信主，不让他信主，他要不要听？不要听，认为这已经违背了神的命令，对不对？所以呢，这一类的不算数。还有第二个例外，圣经里说儿女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妻子也一样。所以呢，一旦离开父母了，成了小家，所以做妻子的就应该顺服谁了？那个就不叫儿女，那个叫什么？妻子。你发现你的身份就变了。当然跟儿女跟父母的关系那种顺服就不再是凡事顺服了，而是什么？所以你就发现圣经真的是美妙。你所以呢，姐妹们，你一结婚的时候你要孝敬父母，但是呢不要把家里头什么事都去请教你的父母，要请教的是谁？先生要商量。而先生要请教的是谁？当然神一定要请教，那个我是说地上。但是呢先生呢要怎么样呢？先生要在家里头要怎么样？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要专心的爱妻子，经营这个家。你发现多棒的事啊！如果在没有孩子之前大家都脱离原生家庭，开始这个原生家庭不就不影响我们那么多了吗？要不然这个回家了一个，你知道吗，有一些东西啊，连赵永基牧师都讲，他的太太一回他家里头，他岳母也是个很属神的人，一回到岳母家里一趟回来就吵架。为什么？认为他还把原生家庭的带回来。不，一结婚了以后就是我们两个是一个家，要专心的经营这个。但是没结婚之前要凡事听从父母，你就有福了，上帝就祝福你哈。然后呢你看有两个例外，一个例外是什么？一个例外就是说他让父母让你做的违背神。还有另外一个例外是什么？就是结婚了。结婚了的话你就会发现就不一样。所以真的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好好教导，从小就开始教导。如果你要不好好教导的时候，然后呢你知道吗，等到长大了就对费很大的劲，那叫救赎，你知道吗？还得要从那个几经那什么，真的是那个。然后呢下面的时候，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其实呢父母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既然他凡事都顺服你，但是你也不要乱用权柄，关键的是带领孩子们顺服神。如果神没有明确说的事儿，都是可商量的。如果神明确说的事儿，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坚持住。所以呢如果神没明确说的事儿，比如说爱好，他明明对数学不感兴趣，他就喜欢画画，你就逼着他非要学数学，认为你呢就觉得数学重要，这也就叫惹儿女的气。而是什么呢？你要研究说上帝造他到底是怎样的，照着在不是非原则，当然了那些 character 上的，不要撒谎，不要淫乱，不要那个浪费懒惰，不要什么，这些东西都要什么，照着主的真道来教养他们。相反呢，在一些神没明确说的事儿的时候要怎么样？要不要惹他的气，要给他足够的余地。 学习也是 对，学习是本分。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业余爱好，比如说数学一定要学好，一定要你要帮他忙，要学过关了。但他的特长可能是画画，但有的人说不行，画画将来没出息，挣钱少，学数学将来进华尔街哈，挣钱多，这就叫惹儿女的气。当然了你说你所有学习都得帮他学好，这是正常的，做学习的就要什么，尽本分，这个是对的，然后是不是？所以呢你会发现还有穿衣服啊，这不好看就得要穿你喜欢的那衣服，这也叫惹儿女的气。圣经没说穿什么衣服是更属灵嘛，对不对？除非你能找到这样的了哈。所以你看这个就好弄了。第二层关系，你发现这些关系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刚才大家说了有一点还问题我没回答，如果丈夫不信主怎么办？要不要顺服他？ 凡事 还是两样。如果他让你做的违背神，你要不要顺服？不要。除此以外要不要顺服？要，认为他还是什么， 还在丈夫之力，只不过呢即使信主的也可能给老婆出的主意让他呢让他违背神，所以你也不要那个听从。所以你看圣经都是平衡的，对不对？这些东西哈，那你不要管别人，你先坚持做哈。然后呢，而且呢，我跟大家讲，当你存心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认着耶稣的缘故，圣经里说，那个在彼得前书里说，你从温柔的心哈，用这温柔来感化他的时候，他就信主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呢，真的是很奇妙。所以好，我不知道到这儿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吗？没有哈，没有，我们再往下来。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神，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那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个就是说，今天的当然那个时代的肉身的主人呢，那个权力更大，那时候奴隶制嘛哈。但我们今天有没有肉身的主人呢？还是有嘛，雇主和我们的关系嘛，对不对？雇主的关系当然了，他不能像过去要求那么深，但是合约讲到什么份上，我们应该要不要就是说投机取巧啊，要不要那个就是说那个不就是说不忠心呢？不要那等到老板在跟前的时候就猛劲干做表现，甚至不该做的也都做了，等老板一不在了的时候就偷懒，那这个不是基督徒当做的，认为主都在。他说你做这些事儿的时候要怎么样，不要亏负人，不要亏负你的雇主，然后呢像给主做的一样，说主必赏赐你，你知道吗？做人间的事儿主还给赏赐，主赏赐的是什么？喜乐。当然也要不要 over 了，不要最后的把那个工作雇主当上帝了，没空回家去顾家里，没空去照顾孩子，你知道这个生命是个平衡的。他说你不要亏欠人，所以你答应了在合约中工作多久你就工作多久，然后做哪些也不要偷盗，也圣经里说不要偷窃，不要把那个公司的东西拿去自己作用自己用。所以呢真的要悔改。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做的不要在这些，他主也说了，他说你要是做的不对我必管教你。然后呢接着说做老板的，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认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要欺负人啊。我们中间呢如果要是像开了公司做了老板呢，你就得要公公平平的待人，不要那个晚发工资，那个也不要什么呢，说给人家东西不给哈，然后呢也不要说是就让人家白白的加班。你看公公平平的嘛哈，然后呢这样。那当然了，圣经里说了，如果他犯了错你可不可以惩罚他呢？教管教一定要，而且这也是爱的。那我就觉得圣经真的是非常，这个是主的道。如果我们基督徒都这样做的时候，你们说是不是已经像一盏灯点在灯台上了？是不是？所以呢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这是灯台。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像什么呢？我们就像什么灯上满了灰尘，看不见光。这就是传福音，这就是做见证，这一部分的见证是非常有能力的，不比那个嘴传的要差。如果二者一结合，那就相当有能力。好了，我觉得这段的话我就分享到这儿，现在就给大家一点时间了。 我有一个问题，悔改。对不对？不是比如我心里已经定义我要悔改，但在妥协中，怎么说呢？比如说我老是 over， 不顾家，不顾孩子，那我同时这样做就不符合那种。我已经定义要follow神了，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悔改还是需要一个step一个step去做的。 对，但是得做。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常常我们说行为是啥呢？啊、哦，不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Sorry， 你做没做？有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人很心很诡诈。我说神，我顺服你，但是总也不敢，总也不敢。这也不叫顺服，这个叫嘴里尊敬我，心里头却没有什么。哎，你就得做这些东西，你就得调整。你既然知道主的意思了，那你就得做，是不容易。不要容易的话，那就不叫救赎了。 因为我只是想说，比如说我真的对神的信心那么大，我不需要你帮忙做。比如说一旦工作，我马上就知道我的责任在家里也有，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不需要加班，我也跟我自己说那我不需要加班。但是我觉得好像我还做不到，就是说一下子跟随领 哦，没有说一下，而且这个事儿没说不准加班啊。剩下你发现是说什么呢？是说要公公平平的对那个什么，不亏负人，也别亏负家里，也亏负。然后如果已经亏负， 我觉得我加班事情，我心里已经知道有亏负。 哦，那你就得改，不要说我改不了啊，我还得要更多时间。这个东西啊，你永远不会预备好的。后来我发现哈，如果你不采取行动，永远没预备好。但一采取行动，有时候做不好倒是真的。有时候你看，我都决定悔改了，但是呢，一搞又忘掉了时间，又晚了。这个叫做软弱。但是你根本就没采取行动哈，然后就推着说等这一波完了再说。我跟你讲，那个埃及的法老是绝对不给你喘息的。不会，永远都会是有东西在那儿，所以你就得采取。神说了嘛，我顺服神。嗯， 我觉得你可能有的时候人是，实际上他，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工作的，也有那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实际上是后面有个 fear 叫你做一件事情，然后呢，你觉得比如说加班这件事，那可能有个 fear， 然后呢，我有加班的时候。加班的时候，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工作很忙，加班的时候你要心里很平安的时候，就润芳讲，那正好这段时间说神的就让你，因为我们都有 responsibility， 所以呢有很忙的时候，那你心里有平安就做了。如果你心里没平安的时候还在做，那肯定是 something else drive 你这件事。那什么东西呢？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吧？就是说，比如说，哎呦，我说你要不加班，我可能明天被 fire。就是说，如果能找着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加班是心里很平安的，比如说干就跟润芳讲，我觉得那个实际上是一个 responsibility， 因为神这里讲说你要做事就跟给神做一样，所以那阵正好忙，然后你就这样，你觉得我应该这样做，那是 responsibility。但是你 keep 这样做的时候，尤其是觉得我有这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个好像心里不平安，这不对，这个家里比如说没管或者怎么样，那个时候肯定是一个 fear。比如说我在我的 case 就是说，哎，我说这个我要不做这个 business 就怎么样了，然后这个怎么，你知道，就有一个，我觉得后面有一个东西在后面。 哦，不是，哦不，那个决定让耶稣做主，那个决定是要立马的。你要是存这个还保留的话，那个就不叫悔改。 我意思，你进行了以后碰到， 对，还有一个，对，有过程。有过程，跟着圣灵的带领走，就是说你一旦这么决定了，圣灵就会引导你。你比如说你像我在那个婚姻的这个关系里头，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最先的时候他先做，让我做一些我不能做的事儿，说爱你的妻子，我就开始去尝试做，然后呢一点一点的，他不是一下子就让你做你不能做的事儿。但是呢辉爷说那个跟上那个光是很重要，心灵一旦给了你这个光，你就是时候了。就是时候，而且在你做的过程中，不管你是 fear 还是什么原因，当你一顺服，他就给你出去了，甚至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他就让你自由了。你知道，上帝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自由。你发现这些关系，当你要对神的信靠了，他慢慢慢慢跟的时候，最终你会发现，哇，你在婚姻关系中自由了，你在公司里头做工也自由了，跟儿女相处也自由了。原来上帝的目的是救赎，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自由了？不自由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罪入了世界，我们被这套住了，所以现在是自由之路，这也是为什么叫救赎之路。不是一蹴而就，但是呢，那个心智不能变，那个悔改就是说，主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所以呢，圣经里还有一句话，主耶稣警告我，他说有了我的话就去行的，这人是有福的。 有了画眉不行的，那个就像什么照了镜子哈，看到自己脸是脏的，然后转头走了就忘了。我后来发现我们常常有时候推就是啊，听到或者做事圣灵有感动，然后一出去忘了，这个就叫说一点用，听到不行到没有用。所以你行得慢点没事儿，你总是在做，但圣灵说你顺服，我就给你能力。后来我发现能力全来自于神，认为你尊荣耶稣他就给你能力，你不尊荣他，不尊荣耶稣，那个能力总也下不来。我没有靠个人能做到的，如果有一个人要靠自己就能够啊，很自然的就那么顺服做太太，顺服丈夫，然后丈夫结了婚了以后，那个还那么爱妻子，对呀，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他不让你爱怎么办？继续爱，爱是你的事儿，哈，继续爱，真的，谁能挡住我爱呢？你看那个神爱世人，即使世人不接受他，神还爱。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让雨水滋润一人也滋润不了，谁也消灭不了他的爱，不受限制。 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是就是在想这么事儿。 嗯。 神要爱人，人不爱神还不要让神爱他，就是这么事儿。 嗯。 所以如果在家里面，丈夫妻子上你能感受到这个的话，你还能感受到神的那个心。神说他的妻子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读过嘛。说神怎么说的？说他多不多，他不忠不贞，怎么离弃他，使他伤心。 嗯， 但是他依然，就他怒气会发作，但是回头就又会对他和约瑟说话。 很好的问题，谢谢小青哈。还没有别的问题没有？有或者分享也好，你们那个会员没有什么 share 的。 就我主要觉得他讲的那个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也很有意思，因为他说这个，你看他那个跟儿女讲的时候要听父母的是吧，然后跟父母讲的时候别惹儿女的，其实你发现其实我们在家里好些时候都是父母生气的，但是他讲的全是说，因为我在讲的时候那我要听生气的话怎么，他讲的是说你别叫你儿女生气，然后他要说儿女要听从父母，可是 the problem 是说好些时候儿女他不听，不是所有的事都听从父母，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呢？你知道这个讲很有意思，因为他讲的是说儿女应该听从父母，但我其实我那个都挺还是挺听话，但是还是有不听你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但是有没有孩子错了？有没有孩子错了时候？ 是讲的教养， okay. 就是说，有两个，一个孩子本身生下来的，我们人就带着亚当的罪，所以要把他的老我，父母一定要管教，把他的老我就是说管走，让他呢在主里的新生命成长，这是对孩子来说。反过来，父母教养孩童也是。因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有亚当的救我，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血气来管教，一定要用主的叫什么，就是说在主里面的教导来管教孩子。如果我们只用我们自己的怒气和我们自己肉身的血气来管教孩子儿女也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姜牧师讲的这两方面我觉得特别，我记得就是给我印象特别深。 而且呢，你会发现圣经里头今天好多的教育学都是错误的。圣经里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哈，一定要有一定的就是说身体上的惩罚，他圣经甚至讲说不用杖打儿子的那个实际上是就是叫厌恶他，是厌恶他。虽然你发现，但是呢记住大家呢，就是孩子管教的时候是这样，如果从小呢管教好了的时候呢，但是照主的道来管教他，就是说什么，你看小的时候不存在学习的问题，也不存在这些，小的时候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就是那些罪的问题。你小孩也有罪性，撒谎， 还有什么那个悖逆啊，然后呢那个什么，你要记住这个地方讲是凡事顺服，但是呢等到青少年的时候，小的时候你都没这么管，等到青少年突然你想要管的时候，用这种方法已经不行了。所以呢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所以呢如果当然小的时候就应该立下，后来我会发现小的时候啊真的啊，你要是把他那个照主的真道在品格上塑造他的时候，那个东西啊真的是好管得多。我自己反而是觉得那个，感谢神我们很早就信主了。我原来信主以前有一个错误观念，说我爸爸哈，他两岁就没有父亲，所以我爸爸的性格呢是不太稳定，所以他要对我们好的时候，我坐上天了他也不管，还挺高兴。等到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犯一点错误他猛劲儿揍我。所以那时候我发了一个誓，我是说我有孩子了绝不打他哈。所以我女儿被我宠的真的，他要啥我给啥，要什么都那样。甚至那时候我在教会里头，那时候我为什么说我不悔改呢，那时候教会里头有一个讲儿女教育的，有照圣经讲说要打孩子，我在下面就还在母堂，在大堂里，我就站起来，我说这也不对，圣经说的也不对，然后呢我说我就是不打我孩子啊，然后呢你让他勾起我的心中那种叛逆了。但是后来的时候04年完了以后，完了我就开始跟陈斌商量，我就说呀圣经是这样教育的，所以我们俩就对孩子就开始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那个规定了。如果有一些东西过分了，我们会陈斌打过他手板，但是我女儿胆儿比较小，没怎么打她就老实了哈。那有一些孩子你得要小的时候你真的要是用一点那个才能打服他，你知道，而且圣经那个谁那个打的话你还真的要有理道理，而且不能乱来，而且你要有说的为什么错在哪里了，要让他自己知道就是这个受的惩罚，所以他有个后果他记得。所以你会发现啊，圣经里有一些旧约尤其箴言那块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这会员提这个问题啊。不过呢等到你们孩子这个年龄了哈，感化了，这个时候已经不能用那种方法了，你只能跟他一起谈圣经，他也信上帝，那就是说那你看神的话我也遵行，你也要遵行，你要不遵行你那跟你跟神的时候，但我遵行。所以我们呢就不要惹儿女的气了，除非是你找到圣经了，说看看这一条你那撒谎了，违背这一条，这是神说的不是我说的，剩下有些事儿都得商量了。 那个我你讲到这种，他想起我就最近有个见证，是西语做我妹，他的孩子呢因为他一直有愧疚啊，所以呢很多小习惯他就不管，就好不容易回来带他出去吃好的那种，就是有愧疚嘛。所以他到我们家住了几天，我就发现有这样的毛病，然后也学习上管教呢就有点麻烦，不听。所以这次他受洗回去了以后，那天就在跟我讲，他很恼火，他不知道又打呢还是不打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呢。他那天读圣经的时候，突然一句话就跳到他的那个眼前，他说用神的权柄去什么，他讲的那句经文我不太记得，大概意思是说神的权柄去管教他。因为他打电话跟我讲说，这个意思是可以打他了。他说不是说那个美国教育都不准打的吗，对吧，他就问我，我说应该是可以了，教训他吧，我说。所以他那第二天就用了圣经那个话，他就用，哎，他那天孩子真的很奇怪，说了他以后他就没有像平时那样，就是说反抗啊，不听啊，然后那天突然就不做声了，就是他不反嘴，就不做声了，他就觉得哇，他说真的是好像有点用，就是我突然想起这个，但是我现在一直不知道那个哪里说神是可以父母可以打孩子那个经文的。 有在箴言，在箴言里，箴 言 杖 的 管教的杖 是哪一章文？ 箴言里有很多，而且他说你要不管教你的儿子你就是恨恶他，你不管教你的孩子你就恨恶他，一定要管教。美国的教育学哈，美国的教育学有老大的问题了，你像那个美国的教育，那嬉皮那一代就是美国的教育学教育出来的。对，所以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那个当然了，你要在美国的话，你现在的话你法律你还得要顾及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小的时候真的这个是很好的问题，现在不过青少年了就得要做朋友感化了。还没有其他的，有没有 啊，就是讲，伊甸园的时候，神发出了诅咒嘛，说这个 叫审判 啊，审判， 嗯，神不诅咒人呢。 OK， 他就这么说，说女人必恋慕她的丈夫，并受他的管制，丈夫呢，就是要受田里要辛苦劳作嘛，就是讲这个。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实生活中几天来，这个男女关系是这样子的。 嗯。 对，女人是恋慕自己的丈夫，然后她是被恋慕所管制的。 嗯。 包括现在的婚姻家庭出很多问题。 嗯。 为什么这个原配的，就是不是这个妻子啊？ 嗯。 她就是不能够释怀。 嗯。 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案例了，也有很多不好的结局发生了。 嗯。 那么就是说，我后来我想，就是一点。她没有从那个丈夫的恋慕中出来，就是说她已经就是在世人中就是进了这个神的这个东西，她跳出来。但是如果是说，她那个有圣灵进入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咒诅就会被释放，你就没有了那个恋慕的那个邪制。那你没有恋慕的邪制以后呢，这个女人呢，她就会从这个关系里出来。就 自由，自由，对， 对，就觉得现在的女人是她在这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就是神要进去，她才可以打破这个诅咒，她才可以自由出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是是，阿门，阿门。 我发的。所以现在很多连续剧什么关系出状况， 就是因为现在 那个女的恋物太多了， 对， 你打电话要接。那开会没给我打电话，那女的着急的要死，就是这个。 借着恋慕来挟制他。 对，那做先生，基督徒的先生要理解，女的有这种 tendency。 所以他打电话有些，你要有空赶紧回。 嗯。 因为好多时候是没办法怎么释放的这么快。因为这就是我的 nature， 就是老是要问，怎么下班了不回来？我饭菜做完你不回来，你不打电话。 我刚才有没有啥补充呢？ 没有什么。 感谢主。那谁呢 ？Peter 呢？哦，对，那个谁，小凤。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他们又说做母亲的母亲不要惹儿女的气？ 当然，你母亲从来不啊。 其实呢，这里边呢有点是包括父母的意思。他说呢，为什么呢？因为呢，就像圣经里常用弟兄，也包括了姐妹，他用这个含在里头了。认为父亲嘛是家里最高的权柄嘛，这就含有了权柄了。当然了，那个这个就是他也是父亲是家里的头嘛，这个领导班子呢是他那个，即使是妻子呢惹了儿女的气，也算到丈夫的头上，你要这算到父亲的头上，因为父亲要负全责嘛。所以我后来我发现父亲的责任很大的，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即使那个他都要负责任的。所以你不能说那个，我以前呢也是说我常常推卸责任，我就说陈佩这事儿我不知道，这都是你干的哈，然后你负责任，那是不对的。家里不管出了什么事儿，最后的时候我是这一家那负责任的嘛，我就说我有责任，哪怕下去再追究，哪怕他那你没跟我说，那你下次得跟我说，那得商量啊。然后呢，自己以前我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他跟我问我一个事儿，我也没过心，我就说好好好去做。等出了问题，我说你看看你怎么搞的啊，这也不对的。凡是我同意了的哈，然后呢，那就我得负责任；就没同意的，也得先负起责任来。然后呢，过后再找他说这个事儿以后得商量。这个是一个弟兄们要负责任的态度，不能说回来了以后说都是你的事儿哈，跟我的搞砸了都是。其实太太在承受家里的这种压力上来讲，为什么叫 helper 呢？其实承受压力上来讲，弟兄要更强一些，丈夫哈，这个通常来讲，所以呢，他让他负责任的。所以圣经让我们在凡事上，其实丈夫要那个爱是要负责任的。 而且小孩我觉得都 automatically assume， 像我们家一出事儿，肯定三个人在一面儿，然后我老太太还跟我讲说这个。 So man has to say sorry first. 榜样嘛，榜样嘛，这这这很合圣经的。 那绝对是很 无理 呀。这个我觉得小孩都是这样，是吗？ 你们家女生 吗？我们家有个儿子还是儿子，我说要不然就在地 学。感谢神，感谢神。其实家庭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你发现我们信了主真的有光，这些就是光，这些光照的呢，真的是感谢神的。好 Peter 先听到了哈，先听到了，有福了，你看你看。所以呢一定结婚要找基督徒，要不然你这一套的时候呢，那你就得先做了，那个他不会认可你，你去到让有让结婚的时候要有牧师跟他讲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他一听他就急了，你知道吗？他不信主，他一听就急，但信主的呢，有的三心二意，但他不敢说那个说 no， 那就不叫信主了。所以他心里，但是是不是实打实的做呢？可能有点含糊，但是他不能够说那啥。所以你知道区别老大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因为这是祝福。他不能认为是祝福，所以真的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真的圣经里跟我们讲说这个婚姻的建造，当然了已经结婚的大家不要裁决，圣经里说已经结婚了你就照主的道行，把它放在一边，你呢就可以什么，主的道是有能力的，可以呢感化他啊，这样不要发愁，但是呢没结婚呢，你有选择，而且呢主有引导。小凤下11号就要回国了哈，回国那个去，待会儿我们来也为你祷告啊。多久啊？多久回来？ 三个礼拜 。 这次很爽。哇， 宝元没事吧？宝元呢？要需要吃饭的时候可以到我这儿来呀。搞定哈，搞定啊！好好。信心满满我告诉你，我给你说一个哈，到最后一周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会盼着说早点回来吧，但为了你现在是信心满满说 现在家里有人还可以， 我自己可以。 好生存野外生存能力很强。好了，那个最后的时候我们那个请小平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弟兄， 我这个就是不太会说，才挺感谢你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家庭、关于妻子、关于丈夫，希望这些都能够对我们今后的日常的生活，对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带来帮助。愿神赐福我们每个家庭下一周的生活、学习和一切，然后以及我们以后三九教会，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 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